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跟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多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邓立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又系星期六咯，就多谢收听同埋收睇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今日已经去到1月27号，眨下眼咧已经系播出嘅第26集啦。好嗱，咁大家都知啦，平时阿 Double 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坐唔定嘅周身喐嘅人，都知道好中意运动嘅。咁啊，之前如果大家都有一直留意我哋嘅《孖宝游世界》咧，知道我都好中意将运动同旅行咧结合埋一齐嘅。嗱，如果冇记错咧，应该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我就单车环台。看到一张照片，你看到我这个就是去了花莲的时候，我去环台的时候经过花莲，看到阿兵哥都跟我投这个的就是 Salute 我。之后我都曾经在之前就用单车去介绍过去瑞士。我们下一张照片就是我的好朋友 Sandy， 之前参加了一个单车团就环游瑞士和意大利，哇，都看到一个风光如诗如画。之后他留了都是当地做一些的旅游。我都曾经去过单车游南部法国，这个就是一个很出名一个叫做有一个薰衣草地方。之后留了在法国的南部都去了一些酒庄，所以其实超级正的，这个是一个环法一个地段来的。另外之前我就找了我好朋友 Janet， 就去了南韩济州参加一个跑山的比赛，之后就留了在济州呢就去了找一些叫做海旅，很出名一个的南韩一个旅游景点。成日我都讲了，究竟这个运动和旅游怎样能够二合为一呢？好，那我来讲回我们今集就请了一个嘉宾啦，就是阿 Grace， 或者我们叫阿佩佩啦，大家招呼先，是 吧？是 ,Hello,Hello, 同大家好。咁啊，盛寨各位好。 是啦，咁啊，先我们就见了一集咧，同运动旅游结合的相啦。咁啊，点解请阿佩佩上嚟呢？因为啦，佩佩咧都是在网上边我知道咧，就经常咧都会运动嘅，同埋非常之中意跑道。好，首先考考你先。我哋成日先讲啦，运动同旅游两者点样结合？同埋你點樣去睇呢個深度旅遊呢？ 深度旅遊其實對我嚟講，以前你話跟團咧，我哋就會去每一個 point， 咁你會睇完，咁你就即刻走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結合運動咧，因為我哋要跑嗰啲係長跑嚟嘅，咁你就會其實我哋會睇一睇咧，佢嗰啲編嗰一啲路程咧，我哋會經過好多啲特色嘅地方。咁你用只腳去睇。比起你一落地望一望即刻走嗰樣嘢已經係兩回事嚟嘅。咁之後，然後我哋跑完之後，我哋會 stay 喺個地方耐啲嘅。咁就去望下人哋啲生活啊，同我覺得會貼近啲。其實我覺得唔同，即係呢個對我嚟講就係呢一種深度旅遊，即係會了解一個地方多少少咯，我覺得係。 嗱，冇錯啦。咁啊，既然阿佩佩都講咗啦，咁自然一睇就知道佢一個非常之健康一個，我中意跑步一個嘅業餘跑手啦。不如阿 Grace 你自己介紹下你自己食嘅正職係職業乜嘢，同埋你喺香港係咪都幾經常都會跑馬拉松啊？ 我其實只不過係個普通嘅 graphic designer 嚟嘅啫。咁但係因為咧我好肥，所以咧就做運動。 哇！而家完全非常之身材苗條喎、啊，佩佩你。 咁然後之後初就都好。好似普通市民咁，就每一年報一個沙拉馬拉松嘅，咁嗰時都係好易報嘅，唔使抽籤，咁就報啲10K 賽，咁啊每一年跑一次，跑下，然後有啲朋友識咗一啲做運動嘅朋友啦，咁然後之後佢哋話：，其實你不如變 improve 下跑好，跑翻好啲啦，咁咁又跑下，然後又識咗另外一班朋友咧，就話不如你去外國跑下，咁佢近近地去日本啦，因為唔使請咁多假啊嘛，咁咁然後之後就開始影響到我就會去外邊跑咯，咁暫時嚟講我都係會揀一啲比較短途嘅，因為如果香港好多打工仔其實係請唔到好長假，咁然後而家啲機票又比較平，咁所以我哋就會選擇去日本，因為日本佢所有嘢個配套都好好，咁就會方便我啲新手去咯。 冇錯啦，咁日本都一個香港人非常之中意，一見到啲 yen 咧跌咧就大家喂幾時去日本啊？去買嘢食嘢，咁當然即係日本都係一個好好即係旅遊觀光的地方。咁正正其實我哋嘅節目咧咁多集咧都未介紹過日本，咁阿知道阿佩佩咧都幾經常都會去時飛去日本參加大大小小嘅賽事啦。咁同埋正正咧都啱啱上個禮拜就完咗渣打馬拉松啦。好，咁你有冇參加咧？今年成績點啊？ 今年係 OK 嘅，即係今年係好彩抽中咗嘅。咁我就參加呢、這個。全馬啦，咁因為我哋啲抽中嘅人多數會俾人編排咗去呢個全馬二組嘅，咁即係7點起步。咁今年因為我有啲傷患在身，所以就唔會搏命去跑嘅，咁都4:42完。其實我 都 OK 嘅，其實都即係喺我 target 以內啦。咁其實我覺得跑咗呢個雙全嘅魔鬼賽道咧，其實我都覺得唔係難嘅，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可以，大家如果去做一個訓練，其實都可以去試下咯。 嗱，咁啊講到話，雖然就跑步係一個好重要咧，其實想留意一下，你覺得當你跑的時候，留意到身邊多唔多啲嘅著到古靈精怪嘅跑手，或者你見到香港市民會唔會熱烈去幫你哋打氣呢？ 以前咧就係好冷淡嘅，咁同埋以前真係好多人跑，就我發覺近呢幾年，尤其是今年咧，係非常之多國內選手嚟到，係、 okay? 全部講曬國語嘅，身邊係， 所以要可能之後可能大家都要參。關 於普通話測試才可以參加，我覺得要的，其實然後之後，但我都有見到有韓國選手，亦都有日本。 Okay. 但你話如果是外國啊，即係歐美那些就少了，我就見到很少。但係我覺得今年的氣氛就很好嘅。今年因為其實我哋上高架橋，咁我唔知道去到喺汀九橋咧，有兩個香港大學的女學生，我不知道佢點樣行上去就做打氣團咯。即其實很詬異，因為那個位置是不會有人行上去嘅。然後之後咧你要跑到33K 之後，去到西隧口咧，就開始有一啲要叫民間嘅團體，跑團啊、大學咧就開始打氣，咁個氣氛就開始熱烈啦。咁其實咧，對我哋啲跑全馬嚟講，尤其是香港馬拉松咧，過西隧之後先至係叫我哋真正嘅打大佬。咁但係好地係，我哋一穿過西隧，去到龍和道就係有一啲好大型嘅打氣團體，令到個氣氛去到好激烈啊。咁同埋咧，我覺得跑到去銅鑼灣臨終點，以前我試過跑半馬賽嘅時候，係會有人嘈，啲路人即係途人會嘈話要過馬路嘅。但係我覺得今次係冇啊，我發覺身邊啲人係好熱烈地去打氣咯，其實係。咁呢個係幾好噶， 都有進步到。其實以往都曾經有啲比較負面嘅事，香港搞啲大型嘅運動賽事咧，都成話擾民啊，要封路啊，咁都有啲負面。但係呢幾年咧，希望能夠藉住運動呢樣嘢，能改善咗一啲市民對於呢樣嘢啲負面啦。所以其實咧，我都今年都有幾個喺台南嘅朋友都飛過嚟香港，因為都方便啦，同埋佢哋話喺台灣都聽到香港呢個渣打馬拉松一個好大嘅賽事咧。咁但係喺台灣嚟講咧。運動呢樣嘢咧，基本上佢哋係每個禮拜都有啲大大小小唔同嘅賽事，反而佢哋嘅運動嘅風氣都幾大。其實咧，而家喺台灣嘅某啲大學咧，已經有運動觀光嘅課程去讀。咁其實運動觀光嘅定義係咩咧？其實已經有人出咗本書㗎，我哋睇一睇張相先。其實喺台灣呢方面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其實呢本就叫做運動觀光一本嘅，即係一本 textbook 一教科書啦。佢定義就係個人或者團體離開咗自家範圍嘅旅遊，主動參與運動啦。观赏运动啦，或者参观向往已经好耐嘅著名相关景点，喺嗰度消费啦，或者喺度食嘢或者居住咧，其实呢个就是一个运动观光。其实喺台湾嚟讲咧，已经非常之成熟。咁我就唔知道香港好似呢几年嚟讲，我谂如果有个渣打马拉松，都系唤醒翻啲人多啲样嘢。咁但碍于香港可能真系嗰个嘅地方比较狭窄啦，可能可以去到个景点咧都唔够，即系冇其他地方咁多。咁所以可能呢方面咧就唔系话发展得咁成熟。但我希望隨住香港人對於運動意識提高咗之後咧，希望能夠慢慢改善啦。咁頭先都講啦。跑步呢個就係今集我哋一個好主要嘅主題，因為咧跑步可以講咧係所有運動中入門嘅門檻係最低嘅運動，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 係啦，總之無論你喺世界上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時間，只要有條路嘅話，著住一對好舒適嘅跑鞋咧，基本上就可以投入呢個跑步嘅世界裏邊啦。咁同埋隨住而家全世界都講啦，健康生活嘅風氣提升啊，以往香港人咧就話就係做到即係冇停手，咁但係呢幾年都講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工作幾忙都好，如果冇一個平衡嘅運動咧。其實都影響我哋嘅健康啦，所以其實呢幾年發覺越嚟越多人開始接觸呢項運動，同埋開始迷上咗嘅。 嗯， 係咪你都身邊多咗好多朋友？開始以前係唔喐嘅，肥嘟嘟嘅，但可能見到，咦，原來阿佩佩見到你跑步越嚟越身材苗條，所以都跟住你跑步，多唔多啊？ 多喎，反而係即係以前有啲師兄唔喐嘅，咁然後同埋我哋有個跑會嘅喺香港喺港島區，咁然後會見到越嚟越多人 join 咯，有啲人係肥嘟嘟嘅，然後你見到咧佢跑跑下咧，突然間個人咧瘦曬。 我咧就以前我都有少少肥嘟嘟嘅，咁我就咁 choppy 咁，但係呢幾年我跑即係開始踩車，我都發覺個身形都慢慢都好似 slim 翻，同埋即係好似啲 muscle 都以前就比較軟嘅，咁而家開始都有翻肌肉，咁其實都覺得跑步健康之餘咧，係提升翻成個個人可能佢個工作嘅能力啊，成個外觀啊每樣嘢，咁所以香港人中意跑步之餘咧，其實啲人話喂，究竟跑步同旅行係咪可以擺埋一齊？香港人最中意一有長假就喂買機票啦，去日本旅行啦，去日本。 食嘢或者 shopping 啊，咁其實呢兩件事擺埋一齊，會唔會等於一加一係等於三或者多過三？我絕對相信而家一定香港人就冇執輸啦。 係啊， 總之知道有著數好嘢咁樣，所以啱啱過咗就一年一度嘅扎馬啦。咁大家就要聽下，咦，完咗香港扎馬係咪要繼續挑戰自己咧？好似今日就係香港一個嘅一百 K 係咪啊？ 香港一百山菜。 今日山菜，咁我見到我啲朋友咧已經咧打卡啦，喺 Facebook 裏邊，同埋今日天氣咧其實開始啲轉壞，因為咧翻風啦，另外開始會個温度會驟降，咁所以如果即係今日參加咗呢個香港一百嘅朋友咧，即係大家要加油啦。咁啊講到跑步啦，咁啊除咗香港馬拉松之外，其實貝貝你知唔知全世界都有啲好出名嘅世界六大馬拉松？考考你，知唔知邊六大？ 波士頓、芝加哥、紐約、東京、柏林。仲有一个是我唔好记得 好啦，咁既然今日Pop喺度咧，咁我就班门弄斧先。咁其实我都之前做咗少少 research 嘅，咁好多人即系希望能够趋之若鹜嘅世界六大马拉松嘅盛会。咁我哋讲讲每嗰啲马拉松究竟系边一度同埋特色先啦。好，我哋上咧五点一个上一点七咧，我哋就见到呢个就系世界最大嘅 New York 纽约马拉松啦。佢系1970年咧由纽约一个嘅跑步组织就发起嘅，佢系每年嘅11月嘅第一个礼拜日举行嘅。咁最初个路线咧就系沿住纽约嘅中央公园跑四个圈，咁喺1976年之后咧，为咗庆祝美国独立宣言200周年咧，于是就将呢个嘅赛道就改为系穿越纽约每个区啊。咁喺2013年咧，更加创下有50,000人以上完成全程马拉松嘅创举，可以讲系世界最大嘅一场马拉松啦。呢张相咧见到呢个就系纽约啦，我谂唔知系咪 Brooklyn 桥啦呢度，你会见到成条桥咧， 全部人， 全部人比香港嘅扎马更加即系。強勁的嗰個人數，咁另外一個比較矚目嘅就係下一張相，歷史最悠久就係波士頓馬拉松啦。咁呢個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知道咧，前幾年咧曾經有個嘅爆炸案咧，就係波士頓馬拉松咧，佢就係每年嘅4月第三個禮拜一舉行嘅。咁曾經1896年時候咧，呢個馬拉松咧係啟發時候咧，最初係唔俾女性參加嘅。啊，唔知你知唔知啦？嗰時咧，咁到1972年咧，先至女權嘅分子係爭取嘅。即係希望能夠女性都能夠參加呢個波士頓馬拉松，所以馬拉松嘅最大特色係設有參賽門檻嘅，所有嘅選手必須達到某一個水準先去參加嘅。有冇曾經諗過報啊？ 呢個真係好難，因為咧佢個門檻好高，咁呢個係叫做跑手殿堂啊。 係， 咁你要女仔要跑3.5個鐘都唔止嘅，其實都要3個鐘左右啦。但因為我認識個女仔，佢3.5個鐘就今年攞到入場券啦，波士頓。但係如果好似我呢普通人，真係要練得好辛苦先入到嘅，因為佢年紀60歲都好似要4個鐘頭以內跑曬嘅。 所以呢個就係如果要參加呢個波士頓馬拉松啦，你嘅成績嘅選手應該都要比較好先至能參加。咁另一個啦就叫做芝加哥馬拉松啦，我哋下一張相。我哋講就叫做全球管理得最好嘅馬拉松，點解？因為佢係平坦啦，條路就比較直嘅，都係呢個賽道嘅特色咧。加上佢係譽為全球最好嘅賽事管理，亦都視為全美國最好跑嘅一場。咁同埋佢每年咧都係參賽人數都係限制嘅，只係限咗喺4.5萬人嘅啫。 咦！我有兩個朋友今年抽中咗， 因為其實咧，因為佢咧就限咗，因為佢都唔想有太多人參加，可能令到管理出問題啦。咁所以佢每年都有一個嘅 quota 嘅，就係大概係4.5萬裏邊啦。咁但係譽為一個管理。得最好啊嘅一個好好嘅馬拉松，你見到依個都係一個好 整齊、 好整齊、好靚個感覺嘅咁，可能同其他唔同。咁依個有佢嘅出色之處啦。另外下一張相啦，依個就係去到另一個地方啦，就係倫敦馬拉松啦。你會見到依個就係 London Bridge， 咁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佢叫做慈善一個嘅有一個嘅募款一個嘅馬拉松。咁佢每年應該係4月舉行嘅。咁曾經有兩個英國人參加完馬拉松之後咧，就啟發到，喂，我哋英國倫敦係咪都應該要舉辦場即係有聲有色嘅賽事咧？咁所以就開始咗有依個倫敦馬拉松啦。咁最大特色就係佢係一個有 charity 嘅，要捐款嘅，所以參賽者除咗有報名抽籤攞到參賽資格之外咧。仲可以透過用一個募捐嘅形式咧攞到一個入場券，所以都比較特別。有冇聽過朋友參加過？ 我都有抽過，但係好難抽嘅， 好難抽嘅。 其實根本我哋懷疑佢係冇乜抽籤名額嘅。咁反而我身邊冇人參加過倫敦馬拉松，係啦，就冇啦。你話啱啱講嗰幾個都有人玩咗， 即係波士頓、 New York 同埋芝加哥。 芝加哥反而即係依個倫敦嗰個都比較少，可能佢其實都仲有好多 do's and don'ts， 所以我哋唔知道。但都係一個好大規模嘅馬拉松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就見到另一個歐洲嘅地方，就係柏林啦。嗱，呢個地方啦，見到呢個好靚。 呢個反而好多香港人去跑過。 好多人因為 好難跑， 好靚啦。因為本身呢個嘅柏林地方就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嘅地方啦，好多建築，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嘅。咁佢就每年九月嘅最後一個嘅週末舉行嘅，亦都係路線平坦，亦都好多人話，如果係一個馬拉松好手，喺呢度係攞到最好嘅成績地方，就係揀呢個柏林呢個嘅馬拉松。咁如果俾你，你会曾经想试过去抽呢个马拉松啊？ 我应该今年会去报，应该今年会试下抽，睇下下年抽可唔可以去到嗰度跑？ 嗯，因为其实讲真，我谂大家去之余咧，其实都好想留喺柏林嗰度咧去旅行啦、观光啦。你可以去柏林围墙啊，同埋去周边好多好靓嘅城市啊，可以饮啤酒啊，可以食嘢。所以其实大家发觉驱使大家有个兴趣，咁不如试下报柏林啦，比较少啲嘅香港人。好，咁呢个不得不。不可以不提了，就是亞洲最大，不是香港馬拉松，香港馬拉松是暫時未到的，這個就是亞洲最大東京的馬拉松了。如果是我沒有看過，沒有看錯，它就是在今年的2月25日舉行的。很多朋友都說就是挨住過年之後，農曆年就2月中到，所以過完年之後就很多朋友就已經說我要飛去東京參加賽事，而且他們現在這陣子都已經在那裡操 回 了。通常都說這個東京馬拉松適合什麼人參加，就是新手參加的。所以很多人說第一次衝出香港就會建議大家從東京馬拉松入手的，它就是在17年開始舉辦，亦都係成為六大馬拉松之一，亞洲只得東京有依個嘅。 東京 嚇，東京、暫時香港馬拉松都未去到嘅。咁如果佢嘅賽道就係比賽由東京嘅東京都廳社出發，經過日本皇居啦、晴空塔啦、銀座啦同埋淺草景點嘅。 其實佢條路很平嘅，所以好多呢條路如果香港啲跑手叫 PB 賽嚟嘅，佢哋專門就係揀呢個比賽嚟做 PB 嘅。 同埋我估到香港人最中意去東京，因為諗下先啲地方全部都可以 shopping， 可以食嘢，同埋都係香港人會覺得近啊。飛過去東京幾耐？飛機抵？ 飛機如果飛過去3-4个钟头內，其實已經到啦。 同埋大家都會可能早少少會到啊，去 shopping 先啦，或者去食嘢啊。咁同埋咁特色就係東京馬拉松，你見到好多時都有啲人去 cosplay 嘅，打扮到好唔同嘅造型啊。 其實佢日本馬拉松好多人都係 cosplay 嘅，咁但係因為東京比較大型咧，咁就會比較多啲嘢睇啊。 同埋佢哋可能扮唔同嘅動畫人物啦，咁所以好似一個嘉年華會個氣氛，我睇啲相咧都係好正好好嘅。咁你點啊？今年有冇抽到啊？ 我已經第三年衰咗啦，我會努力去抽第四年嘅，我希望第四年。抽得中啦， 同埋呢個即係我諗相信有都一啲朋友係跑開東京馬拉松都話咧，如果抽唔到都可以另一方法嘅喎。 有又係有啲慈善額咯，即係有個香港某一個旅行社，佢就買咗幾個慈善額嘅，咁你就可以去報佢個團，咁就會有酒店，但係就唔連機票，都要萬幾嘅其實都係啊。 咁所以其實原來玩呢啲馬拉松都有啲竅門嘅喎，就算你抽唔到咧，原來你如果俾得少少錢咧，參加啲旅行團嗰啲 package 就包埋你食住啦，跟住亦都有一個必定嘅入場券可以參加到。咁雖然價錢貴啲，但係如果當係一個嘅一年嘅好重要活動咧，都值得花錢 嘅。 咁先我講過呢個世界呢個六大馬拉松之外，另外有一個都要提一提嘅，就叫北韓平壤馬拉松。你有見到啦，你見到啲韓文字啦，就係平壤嘅馬拉松，係北韓一年一度嘅城市咧。其實都係少數開放俾外國人參與嘅活動。基本上其實北韓所有運動係唔會受外國人玩啦。咁但係呢幾年咧，由於北韓希望能夠提升國際嗰個嘅形象啦，所以其實佢都開始我見到香港有啲朋友咧都報咗名去參加即係平壤嘅馬拉松啦。因為喺沿途欣賞呢個平壤裏邊嘅市內景色，因為你知道基本上冇旅行團可以入到去平壤，除非你去啲叫定點觀光團啦，咁今年呢個平壤馬拉松就會喺4月8日舉行啦，咁佢都有呢個全馬啦、半馬啦、10K 啦、5K 四個組別，同埋都係國際田總 IAAF 認同喎。俾你有冇興趣去報依類咁特色嘅馬拉松啊？ 平壤馬拉松係唔易跑嘅。好像是要10科的，即是要4个钟头內跑晒的。其實 但如果有機會可以去觀光，同埋你會看看他們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運動場，你看到呢是很多，我不知道是臨時演員，因為 他，我有朋友跑完說是很好笑的，他說一衝進去，他說為什麼整個運動場可以坐滿人的呢？他真的坐滿人的，你不要理裡面是不是臨時演員，他說你進去他們會立刻歡呼的。其實他說他的氣氛是很好的，等我練好一點，等我練到10科之後我就會去跑一下的。因為其實你很難去北韓的，因為我知道條路是要去經過大陸入境的，不是在香港那 樣的。是啊，你可以在中國入去，而且它的名額都不多的，所以如果報得名都是一個 幾好嘅體驗，可以去北韓參加佢哋嘅運動啦。好，頭先我哋就一口氣就數咗呢個世界六大馬拉松啦。咁我哋嗱一定要睇睇阿佩佩啦。我知道咧，你頭先都講啦，我哋成日都講日本有本，我哋咁多集裏邊咧都未提過日本，我又唔想話去講啲飲飲食食，我就想用運動帶出去日本。其實運動之餘，其實都要觀光嘅。不如我哋睇一睇阿佩佩，你帶咗啲相出嚟嘅。 係啊 係。好，我睇一睇先。好， 呢個就係一個叫做國西區嘅。國西林國西區的叫做街坊馬拉松啦，其實它是for國內人去跑的。 在日本哪裡啊？ 在日本這個在日本江戶村的地方的，其實呢就是經你會搭車去迪士尼你就會經過這個地方了。其實它是一個公園來的，它有一個是水族館，然後有兩座人工島。 好，這個就是我看到國西臨海公園， 是的，就是這個 漢字一看就知道了。 因為它是九，因為其實它每一年它會有四個比賽的，但是它是一些很小型的街坊比賽來的。然後因為我要去旅行順便去跑一下，我就找一些比賽跑的。 小型的運動就不是說到大型的馬拉松？ 不是的，不是的，不 是的。你看看街坊先，是不是街坊廚神碌先看看這裡，但是很漂亮的，環境都 其實是很舒服的。因為我們九月去跑的時候就剛剛它是，因為它會傍晚跑的，它六點起跑的，就是剛剛它收太陽，然後九月尾的時候就大約24度左右。其實他們日本人就很熱的，我哋咧就覺得好涼嘅， 舒服嘅又 係啦，係啦。 睇睇下張相先嚇， 係啦。 好，依、這個就係你個號碼牌啦。 號碼牌咁，然後佢就會有好笑噶，唔知點解佢會有團子俾你。 我想知嗰條啡色嘅物體係 團子啊，即係我哋叫食嗰啲糯米啊，然後淋豉油。 哦，係咯，就見到啲小吃嘅，佢送 佢送俾你嘅。其實你去攞選手報，因為我哋係即場攞選手報嘅。 咁香腸，不如香腸嚟。 係啦，然後有支有運動飲料，咁你就。俾呢三樣嘢你噶啦，其實就 哦，依個就係你嘅選手包啦。 係啦，咁呢個藍色咧就係更衣間，藍色就係男人更衣間，紅色就係女人更衣間。 嗯，唔會搞錯嘅。 唔會搞錯嘅，你會見到啲人咧行行出出入入。 菲菲唔係去洗手間去做。 其實洗手間是不方便的，它反而這樣是很貼心的，其實是 okay, 即是裡面它會給你換衣服，你不會去廁所踩到濕曬咁咯。 啊，對對對，OK，藍色是男士，紅色就是女士。 係啦， 好。 咁呢個就係 booth 咯，即係其實你要攞嘢咧，我攞選手報，我哋就喺呢啲 booth 度攞咯。 嗯，係 啊。咁其實對於都係啲街坊嚟嘅。 哦，好街坊嘅，唔係嗰啲好 professional 嘅，大家好開心先去街邊玩。 即係其實你好 smooth， 即係好relax。呢個就係其實起步點嚟嘅啫。 嗯， 即係就算佢鳴槍一跑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 因為你唔知嗰啲係街坊定真係選手攞到，撈埋一齊。 撈埋一齊嘅都係。 OK。 咁呢個係我啦，另外一個就係、是、就係、是、呢個師兄咧，就係跑友嚟嘅，就係、是、佢介紹我嚟呢一度跑嘅。咁全場其實就係得我哋兩個外國人 嘅 啫。 哇！全部都係當地日本嘅呢、這個區嘅居民多嘅。 係啦係啦， 你連你兩個嘅外來人， 外來人啊， 外國人就侵襲咗呢個嘅運動比賽。但係見天氣，天黑黑地喎嗰日都。 其實係啊，因為其實仲好，因為因為好熱噶嘛，其實九月都係。咁、香港嗰時仲係30多度，但我哋嚟到呢度24度係天堂嚟嘅，其實係。咁呢度我哋其實就係為、就會夜跑，開始夜跑嘅時候就會望住個摩天輪咯。咁、但係你會知道其實你個摩天輪你係要望5次啊，因為你環繞個公園係圍5個圈，因為我係參加半馬賽啊嘛。 哦 okay。 咁一路就見到個幸福摩天輪，你要不斷見5次嘅幸福摩天輪， 叫5次嘅。咁呢個就係夜晚完咗啦。咁其實沿途都好貼心，因為我冇乜影相，因為好黑啊。其實係佢會有水站噶，有啲嬸嬸喺度叫你飲水嘅。咁然後有啲工作人員啲叔叔咧拿住一支嗰啲發光嘅棒咧喺度揈咧。其實因為啲路咧佢唔係好多街燈啊，嗰啲伯伯咧會跟住你跑咧，佢見到最黑嘅地方佢會跟住你跑，然後揈嗰支光咧等你睇到路嘅。咁呢個夜晚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仲好，呢、這個係香港到而家都未做得到嗰樣嘢就係、是。你跑完之後，佢會即刻 print 張完賽紙俾你嘅。 哦，即係張 certificate， 即係完成咗，有時間就完成嘅，就好快 print 到。香港係永遠都唔知等幾耐， 係做唔到嘅， 係做唔到嘅。但係都好貼心，好似咧完咗之後已經係預備曬所有啲嘅支援俾你哋，你就唔會話凍親啊、餓親啊，同埋佢哋會用個熒光棒會示意叫你走埋去。 係啦。 哦、OK， 我哋睇下冇下張相先。 哦，呢度已經係另外一個馬拉松嚟啦。 頭、先完咗頭先嗰個街坊嘅馬拉松之外，依個係咩地方啊？ 呢個係上南馬拉松。 上南。 上南咁其實咧，佢個特色就係沿住條海跑嘅。咁佢個賣點就係話你會見到富士山，其實喺後面嗰個就係富士山嚟嘅。 哦，見到啦，頭先白色嗰個頂嘅個就係一個有雪鋪住嘅一個富士山。係 啦。 其實呢個上南喺日本嘅邊一度啊？因為我哋都唔熟呢個地理位置。 其實咧，我次次都～ 解釋俾人，人哋都唔好明嘅。即係你有睇過《男兒當入樽》嘅嗬？ 係， 其實嗰頭嚟嘅就係喺嗰邊。 當入樽嘅漫畫故事， 故事嗰一邊嚟嘅。即係其實我哋跑咧，我哋會跑到去江之島嘅。 嗯， 江之島你會見到江之島，然後經藤澤市，然後再經江之，望住江之島再翻嚟嘅。 嗯。我見開始涼啲啦，見到 係啦。咁其實條路都因為佢好平坦，佢係一條高速公路，佢就反而冇日本一啲比賽會有好多人嚟同你打氣咯。咁本身， 嗯、 但係啲工作人員都好熱情嘅，其實係。 嗯嗯。 咁啊，嗰日天氣都幾好嘅，跑嘅嗰一日係都起步就有起步八度，然後跑到而家呢個時間就係應該係接近中午就十二度咯。 但好舒服啊！見到嗰個跑步嘅環境， 其實舒服噶。咁呢個就係個會場，其實佢個會場整得好靚。係 喎，見到嗰個 International Marathon， 見到個 design， 佢哋即係對於成個運動場館，佢自己都會做到好多好美化嘅嘢，好靚。日本人即係呢方面係 呢個係幾好嘅， 即係幾好。即係跑步之餘，你見到其實佢哋好有心機去做呢個運動。 係啊。 好，睇睇張先。哇！ 呢個就係富士山咯，因為你其實咧，你啱啱你影嗰張相，我影嗰張相咧，其實係攝影師同我影嘅，因為我哋跑去嘅時候見唔到富士山嘅，我哋跑翻嚟咧就係望住富士山跑嘅。 哇！嗰個心情係點啊？當你嚟 好開心， 即係見到即富士山就係好似近在咫尺咁樣。 好開心咯，因為你個天氣咁好，其實因為你要遇著個咁靚嘅富士山，你真係要個天氣好好，你先睇到嘅。 冇錯，所以見到啲人點都要希望能見到富士山真嘅一面。 呢個就係旅遊最好玩嘅地方，就係我哋就係住喺嗰個地方叫小田急啊。咁小田園呢個地方，咁呢個就係住喺呢一間旅館度嘅。其實呢間旅館咧係叫青年旅館啦。咁其實有個樓主咧，即係個屋主，其實成家人都住喺度嘅。但係咧佢好神秘地，你係唔會見到佢啲屋企人喺度出出入入嘅。咁佢係啲木屋嚟嘅，佢呢間屋咧已經有100年歷史嘅啦，其實。咁但系好干净咯，入边系。 依家民宿嚟嘅都。 民宿嚟嘅其实系。 超过100年。 超过100年嘅间屋。咁啊，但系有客饭厅啊，咁样，我觉得几好噶。你去即系你唔一定要住酒店咯，其实系。就可以住下呢一啲，咁你感受一下啲嘢，风土人情。咁到夜晚咧，尤其是我哋比赛前一晚咧，下面系一啲嗰啲叫床位啊，会有好啲唔同世界各地嘅选手会入住嘅。咁然后就会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倾下偈咁咯。 所以啲即系运动一啲，可以识到唔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啦。 咁呢个就系我哋，因为你去完个地方，其实你唔会净系去跑步噶嘛。 一定会去行。 我哋会去行下嘅咁咯。 呢度边一度啊？系。 呢度系等我记一记先。突然间我又唔好记得咗，我突然间唔记得咗。 但系环境都好靓，附近啲公园或者啲地方。 系啊系啊。咁啊睇红叶，其实主要系。這個是那個火山， 火山口噴了一些煙出來，可能變成一個的噴泉。 它不是，其實它是煙來的，這裡全部都是一個。 好，我們先看一張照 片。這個我們，這個不是，其實這個是清晨我們要出發跑的時候，有一個師兄幫我們拍的。 清晨時候大家真的full gear，準備出發了，見到天開始光的時候，你們幾個傻佬， 是啊，我們就要， 因為 其實很冷啊，我們這個時間應該是，應該只有5-6度而已，其實是。但那個時候我們早上要6點已經要走了。要出去，因为我哋比较远啊，个路程系，咁呢个就系我哋去个公园嗰度影嘅。 有几个朋友仔都一起跟住一起，同埋见到着好多衫，真系应该天气都几 好 冻 嘅。其实啱啱我哋上到山嗰度，其实得1度嘅啫，1度定系零下嘅啫，嗰个位系。其实呢个系好不经意嘅，其实我哋系买咗张嘅车票，然后佢话啊，不如去我哋周围去行下啦。咁其实真系我哋跳咗上架火车，然后我哋就周围走噶啦。其实系 呢度就后边有啲红叶。 系啊， 哇！衬出嚟嘅感觉，所以点解咁多人中意话就系去东京、日本就去睇红叶？你见到漫天红叶时候，即系跑步完之后都有啲机会可以去观光旅游消费啦。我睇多一张先就可以放个 哦，冇啦，呢个另外一个地方嚟噶啦。 好，咁头先咧，我哋就睇咗阿佩佩咧，原来都去咗日本一啲，虽然未必系参加东京马拉松啲大赛，咁但系原来喺日本咧有大大小小啲好 local 好得意特色嘅啲马拉松。咁我 take 个短 break 翻嚟先，咁跟住阿佩佩都会介绍其他啲好好玩、好特色，分享多啲嘅风土人情嘅。我 take 个短 break 翻嚟再见。 好。